做咩事？我哋玩系咪玩健力士纪录啊？ 即系一间房入边可以坐 马拉松，马拉松式啊！ 你嘅吸引力真系好犀利。 我而家帮你 pan 一 pan 个镜头，你见到有几多人？ 唔系我吸引力噶，你睇今日多咗个咩人啦、 啊？哦，唔怪得知啦， 系因为迪 Sir 啦。迪 Sir 当然都重要啦，但系今日你即系系啦，阔别咗嘛，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嚟即系。見下你咁啦， 所以為咗保持呢個咁嘅陣容咧，我又會闊別得半年之後先再 睇下點啦，咁樣要睇下點啦。好啦，咁啊就頭先如果啱啱嚟嘅朋友咧，知唔知講緊咩啊？ 主要都係奇案啦， 奇案啦， 冇其他嘢講。 歡場女子啦，就俾人肢解咗啦，咁就係咪？係喎，你錄嘅喎，咪 唔係啊？你有冇睇？唔係你有睇到噶嘛？佢可以好嚴重嘅失憶㗎。 我好嚴重嘅失憶， 開始放肆啦！魚喺我就嚟瓜得嘅時候，開始咧好唔尊重我啦，覺得佢。好啦，咁頭先你講到咧，即係就將佢嘅身體咧就掉咗去大埔工業村，就擺咗喺啲藍色嘅膠箱，個頭咧就掉咗去大帽山。咁啊，迪 Sir 就話其實當時咧就有段故仔喎，點樣發現到佢頭？ 唔係即係個最主要都係個兇手帶警方去揾啦。 因為今次冇露點，真喺嗰度。 啊！呢次冇露點啊，因為點解咧？你都可以揾到大埔工業村嗰啲肢解嗰啲碎屍都喺度噶啦。 但好似唔係佢親自帶佢哋攞個頭噶咩？ 唔係，都去到嘅時候咧，其實警方喺調查嘅時候咧，發覺即係好多新聞界嘅朋友喺度啦，咁樣變咗就會可能會阻礙到佢工作，咁啊試圖揾架車引開佢哋，但係就唔成功嘅。咁嗰啲記者咧就係佢好過癮噶，佢好犀利噶。他哋咧唔係話啊，企喺度睇嘅，佢哋會真係揾最有利嘅地方咧。佢哋直情唔使行路啊，山路咁樣爬落去咧。咁啊，點不知有個記者，咁啊真係踢到嗰袋嘢。咁喂，個頭喺度，咁啊通知，喂唔使揾啦，呢度係啦咁樣。 所以有時有記者喺度都係好嘅， 唔係好犀利㗎。所以佢哋有時成日發現到喂，阿 Sir 呢度有嘢。嗰度有嘢，通常都記者都係幫到手嘅。 佢人多啊嘛，佢哋 係啦，佢人多，同埋咧佢真係好犀利嘅。我曾經試過係倒吊嚟影啊， 係點樣倒吊法？ 倒吊佢自己。 嗱，我哋喺呢度有一個焚化爐，要攞條屍體出嚟。 係， 但係佢喺個建築物嗰度咧，係孤個身倒吊出去影啊。 哇！即係 佢個搏命嘅程度咧，我哋真係。即係冇辦法制止到啊！ 有想做一個獨家嘅相片，咁所以咁盡嘅真係。 有時你真係諗唔到㗎，我哋想即係死者嘅遺體盡量唔好俾人入鏡，但係真係冇辦法。譬如我哋試過喺沙田嗰度有個山邊嗰啲水溪，有個女屍喺度，但係佢可以喺嗰邊扮過個山，我哋封咗㗎啦，嗰度要擒繩落㗎啦已經。係咁啊！佢可以喺扮個對面山頭，對面影過嚟，我真係我制止唔到噶，係咪先？哦，即係佢哋好專業。 當然，不過其實佢哋咁樣即係咁薄，佢影嗰條屍係冇意義，最後你都唔出得噶嘛張相。 咁起碼即係睇到少少嘅， 冇錯啦，交差其實係俾老細睇嘅啫。 咪咯，我影咗啦，其實 咁，但係你唔出都唔關事㗎。 咁起碼佢影到你喺度唔出， 都有啲照出㗎， 有啲好多都 最多打架， 嗰單都有出嘅，即係條屍放咗喺地下，但係我哋圍住佢。佢影埋嚟，影到屍身嘅一半。 同埋最緊要人哋有你冇你就大鑊啦，係咪啊？人哋嗰間影到你影唔到你得啦，死得啦咁樣。 好犀利啊！ 咁啊，當然要追查翻啦。點解呢個人咧，即係佢最後會將一個即係自己嘅女朋友咯，叫做啊，即係人哋當佢係唔係一件事啦？點解佢會咁樣即係將佢即係肢解咧？咁樣又棄屍山頭咧？咁原來咧有段故嘅背後。咁我哋不如聽一聽咧，其實佢哋當晚啦，唔係當晚喎，晏晝嚟嘅喎，就喺呢個葵涌村屋企裏面咧，究竟咧發生咗咩爭執？跟住我翻轉頭咧，再慢慢拆解一下。 好啊。 我都唔知為乜，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咁。嗰、那個好似唔係我嚟嘅，嗰日佢喺我屋企。 喂，尋晚搞又搞咗啦，你話有張支票嘅喺邊啊？ 支票嗱，喺呢度咯。 会唔会又好似上次一样打票噶？ 咁点啫？我其实都冇晒钱噶啦，又都俾晒你啦。 吓，冇钱？咁你又话借几皮嘢俾我？你玩我噶？ 好心你啦，成四张啦，仲谂住做当红阿姑咩？ 我虽然打份牛工冇咩钱，但我哋两公婆勤勤力力，冇话会饿死噶。 吓，两公婆，我闸住啊！ 点解啊？我哋咁好，点解唔可以结婚啊？ 你个死矮仔、死猪鱼，我有乜嘢可能会中意你啊？我根本有 boyfriend 噶啦！ 吓，你玩我？你玩我噶？ 死矮仔，你认命啦！唔认命都照下块镜啦！ 吓，你死马婆！你就系为咗我啲钱噶咋？ 咪就当系咯，快啲攞张支票嚟啊！攞嚟啊！ 仆街，唔使知啊！ 艾力力，有人话你哇又靓仔啦，又好听啦把声，又讲嘢又 make sense 啦，又有分析力啦， 有 taste 呢啲， 所有集所有优点于一身啦。诶，但系头先你估错咗喎， 系咩？ 你话佢哋系即系情杀喎， 唔系情杀咩？ 而家睇落去好似 佢哋有感情而被谋杀就系情杀啦。 但系个原因好似同感情 同钱有关系嘛？ 感情 即系同阿碧 Sir 头先讲啦，都唔系钱银就系感情噶啦。 我都觉得佢讲得啱，都系情杀 一半半啦。 男人就帮男人噶 啦，个男人系个男人中意佢系咩？个感情啊，咁男人为咗佢中意佢而杀咗佢， 唔系算啦，花姐未感受过情呢样嘢。 你又知？哇、哦，真系啊！我有感情嗰时候你都未出世喎，你 肯 定真系。 咁系啊， 真系 肯定。跟住而家冇啦， 喂，咁但系嗱，头先听到啦，即系好明显啦，即系但系有啲口供系其实系嗰个被告啊，即系上庭嘅时候佢讲嘅啫。 当然啦， 因为 即系 死者现场 啦，冇人知。佢就话嗰个即系死者就即系侮辱佢啦，话即系搞到佢一时即系动咗杀机啦，即系好愤怒地杀咗佢，系咪真嘅咧？ 但系佢将之前发生嘅事都即系和盘托出嘅。 嗯， 佢就话个女人就问佢借钱，就话想借万几两万蚊，就屋企又即系好多借口啦，一时又话即系呢度伤嗰度伤，又整脚。一阵间就话咩？又话要乡下又唔知 翻乡下整屋 建屋啊， 吓 都系嗰啲借口啦。咁跟住佢又真系一笔一笔钱咁借俾佢噶。咁佢话自己咧系咪有诶几万蚊啊？十万蚊， 十万蚊嘅积蓄 都个零月之后咧，佢就已经 俾晒佢。 頭先我聽到一個 point 咧，就係嗰個女死者其實都揸得佢幾準，因為佢之前收咗張空頭支票， 彈咗票嘅。咁但係 佢都仲要繼續去。 但係男人點解要開咗空頭支票俾佢先？ 冇錢 咯，敷衍住佢。 好簡單，冇錢嘅。點解開咗紅支票俾佢冇錢？ 但係佢欺詐成分冇，咁咪話冇咯。點解又要開一個空頭支票俾對方？ 即係你要退 啊！調翻轉頭講，佢有機會係開咗張支票俾佢，然後揾人借錢。擺落去就遮唔到，咁咪冇咯。 亦都有咁嘅機 會。我好相信佢肯俾嘅。 只不過你估唔到佢咁快真係去銀行度 check 下張票咁錢咁解。 因為如果佢同佢咁樣嘅關係，佢即係佢擺明係呃對方嘛，遲早都會知你彈票，一定知你係玩嘢噶啦。咁實會好嬲。 但冇辦法喺個現場嗰陣時咧，即係你當佢女朋友咁，佢即係咁要你俾張票，你點都要死一張票俾佢先。你跟住點樣解決？你慢慢先拆噶嘛，拆得掂就好啦，拆唔掂最多咪再傾過咯嗰啲。 咁呢個男人，佢上庭嘅時候，呢個男人咧被告咧就話，其實佢真係即係真心想解決佢經濟疑難嘅，咁但係佢一次一次咁拎嘅時候咧，佢真係冇啦。而最後咧，佢就有騙啦，叫做有騙個女仔翻屋企喎。佢自己承認係有騙，就呃佢話有張支票 喺手，係 啦，你嚟啦，咁我俾你。喂，其實佢有呢一個咁嘅 intention 咧，有騙佢翻嚟咧，即係有冇呢個殺嘅動機咧？ 佢有騙佢翻嚟，最主要做床上面嘅嘢嘅啫， 即係權嘅交 鋒。男人啊，真係 權嘅交鋒 先。唔係，我哋又要知道咧，就算呢個男人再有一百萬。到最後的結局都可能不會變差好遠，這個女人不會因為經濟困難要去強求助，就算沒有困難她都會盡量去苛索，是不 是？ 可能她這個不是第一個男人被她抓到那麼盡的嘛，是抓到你真的認為你一滴都沒有，佢咪揾個哥咯。 即通常你見到嗰個男人開張空頭支票俾你，你知佢梗係冇啦嚇，咁你就閃噶啦。佢仲係繼續去， 佢諗住仲可以揸多少少。 佢想仲一埋佢自己肚等錢使咯，好明顯。即係佢真係好等錢使。如果唔係，佢唔會走啦，就會揾個第二個 target 啦嘛。呢個世界。 咁同埋佢口中即係佢口中嘅口供啦，就話呢個女人嘅對白啊 ，Maria 咁啊飾演多次啊，死矮仔， 死矮仔，死豬魚。 我有咩可能系扮唔到你？ 有咩可能会中意你啊？ 喂，但系呢一个 古典啊， 唔系啊，你即系话啱啱我越即系越听越似嗰啲现场啲嗰啲咯， 即系想斗把，即系想斗把声你啊！ 系咯，但系当时佢就系会唔会系咁样，即系用呢啲咁嘅，真系用呢啲咁嘅字眼？哇！你作为一个男人。即係你哋可能幻想不到啦，因為你自己不是咁嘅。 唔係佢攻擊緊佢身體上最弱， 攻擊弱點啊嘛， 係啊。 但係呢個亦都 係即係話我飛機場咁樣，我肯定即係 唔係咁你要 承認。唔係係咯，你首先你唔係你首先你要承認係先。 我接受咗， 首先承認係，我接受 咗，咪冇嘢咯。 但係第二你 承認係咯。我哋都係講翻呢單，點解講咗去第三咁遠咧？ 但係咁嗱，如果我代入翻佢，如果我同嗰個男仔，我即係我覺得佢係真心啦，之後大家諗住係 develop 嘅咁。感情嘛，突然間話哇，你個飛機場乜乜乜咁，我就同你死過㗎啦。 咁你都係一樣啦。咁如果佢聽到你話， 你應該諗得好啲。佢係你飛機場，佢都 OK 你，咁你應該開心。 我相信佢。 咁而家唔係嘛，就係。 我覺得咧， 就攞嚟要攻擊佢，真係覺得佢冇資格。 但係呢一句全部都係嗰個被告講嘅口供嚟啫。係 啊， 係咪真係佢講過呢個嘢係無從證實嘅？只不過嗰啲陪審員會諗，咁你又真係 咁，我哋要關乎其他嘅環境證供嘅，係咪先？事前係點樣部署啊？咁樣都有啲環境。 咦啊！迪常用到部署兩個字咯， 係啊，嗰個謀殺， 謀殺， 謀殺一定又係有動機先得㗎，有動機同埋事前嘅部署先得㗎嘛。 咁啊咁中意佢，似乎又唔係有個動機去殺佢。 冇，完全應該都係合理嘅。 合理係一個謀殺嚟嘅， 即係你覺得佢部署叫譬如叫佢翻嚟嗰啲係純粹為上床。 你諗下，如果係嘅，買定水桶。是不是買定腳啦，唔使殺咗先至去買噶，係咪啊？咁即係呢個證明佢可以，即係講證據啦。我哋冇辦法證明佢有動機、有預謀去殺呢個死者。全部都係殺完之後，喂，要點處理啊？哦，買膠袋， 買啲乜嘢？ 係啊，佢個頭都係包完一浸又一浸噶。佢個頭裏邊咧係保鮮紙。報紙、石紙咁樣包， 即係總之屋企有嘅啦，包曬 啦。係啦，當時打開嘅時候咧，係有啲已經有好多屍蟲走出嚟。 因為有一段時間啦， 一段時間㗎啦。 咁但係雖然佢即係謀殺嘅機會唔大啦，即係你告唔到謀殺嘅，但係誤殺都判刑可以相差好遠㗎嘛。 咁 係。即係終身監咁樣仲得㗎嘛，其實同謀殺一樣嘅。咁但係呢個判刑咧就取決於好多嘢。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點啦，有冇辦法證實佢真係一時憤怒而殺佢先？係咪有？即係會唔會好似花姐講，佢真係引佢翻？ 佢個誤殺咧已經係。跟個判刑無關，究竟陪審團就會謀殺、誤殺，入了他不會再論你嗰個案情嗰個疑點噶啦，只係個判刑咧就衡量喂佢被捕之後是否合作，係咪啊？ 咁所以頭先我哋講佢唔係完全合作，起碼最開頭嘅時候佢唔認。 佢殺人嘅時候係咩情況、咩情緒之下？ 呢個就係佢形容出嚟就係一個憤怒嘅情況。 呢個 係 俾佢話俾法官聽，當時係咁樣。個法官因應信唔信佢啦？你覺得佢係嘅？咁咪俾多啲同情分佢，就判輕啲咯。 同埋亦有一啲即係啲細節啦，報紙咁講，唔知係咪真啦？的士可能知啊。就係佢話佢去到即係差館，即係由唔認變到認之後咧，佢直情咧就好似即係釋放咗人 咁樣。係啦係啦，好多都係咁樣 嘅。就話我真係要認㗎啦。 佢唔一定係受到啲嚴刑，佢先會認㗎。 當然， 每一度觸發點咧，佢一講啊係。 佢甚至係喺度懺悔，我想見神父啊，我要懺悔咁樣。係咪真係有發生過？ 有嘅有嘅。 佢真係有。 啲人某個階段佢就會釋放咗自己，覺得講出嚟係舒服過揞住喺個心裏邊。 但係有時因為我覺得呢啲即係佢認得啦，佢終於係認咗。但係問題咧，佢講呢啲咁嘅理由話，我想去懺悔，又想成咧 博同情， 有少少即係等於阿陳乜聰咁啊，臨坐監都 咁人之常情喎，呢個又 信教啦， 係咯，人之常情啦。咁你最後都想救自己㗎啦，梗係㗎啦。 咁但係嗱，你咁做咁啊，我梗係覺得人之常情。但係法官信唔信你咧？陪審團 咁咪去衡量咯。執齊咁多藥，哦咁樣嘅情況，咁佢咪 咁我諗有個心理報告又好幫到佢嘅，個心理報告 會一定有曬攞齊曬嘅啦。 個心理報告話咧，呢個人咧係因為身材嘅問題啦，咁所以令到佢咧就一直以嚟咧極度焦慮啦，同埋自我保護意識好強啦，同人保持距離嘅。但係咧，當佢信任一個人嘅時候咧，佢又會全情投入，然之後咧就對對方咧期望係過高。咁咧就佢係一個容易憤怒啦、沮喪啦，俾人用言語攻擊咧，佢就會失去自制。咁樣咧就呢個報告 report 咧就寫得 哇，好幫佢啦呢個報告。咁我都相信呢個人之前誒個感情生活係一片空白嘅。當有一段新感情嚟到咧，佢好投入。點不知受到個打擊就 哇咁快你就即刻反面无情。 其实佢好似长城公寓嗰个凶手啊，真系都系差唔多咁嘅状态嘅，即系又系谂住咧，即系 心理状态。 系啊，佢谂住娶嗰个宽长女子嘅，但系人哋咧就当佢系水鱼啊，即系讲真，系啊，当佢 ETC 咁揿嘅啫。但去到有一刻，佢发现咧，原来系真嘅，即系对方真系当水鱼嘅。 只要佢去多几间就唔会杀人噶啦。 一时间 唔好净系去一间， 的士 唔明。唔系，我见过有啲上去公馆嗰啲咩包二奶嗰啲，又系从来都唔去嘅。去一次咧，哇！ 死得 天仙咁靚，對我又好有温柔。其實嗰把温柔刀嚟咧，大佬，你有幾多佢剁幾多嘅。 即係所以你唔好怪你老公經常出去玩，佢經常出去玩冇問題。佢一次玩就 死。你一望住佢講， 講定佢聽嘛。 哦，即係將來就算佢滾都好， 幾次 隨便佢啦， 咪咪嘴， 係啊， 處之淡然得㗎啦。 你越係綁住佢，咪就係越容易反彈。 可能真係有咁嘅感覺嘅，真係 會。係咪先？嗱，等於佢哋即係如果佢哋冇得嚟嘅話，咁佢又會走出去唔知做啲咩㗎嘛。 係咯，嗱，你自己都識講啦。咁所以咧，你就真係唔好走住啦。 咩事？ 係啦，如果佢哋唔係發，如果唔係咧，佢哋就係反案㗎啦。 我懷疑你係卧底啊！ 無間咗。 咁即係話，其實喺呢間案裏邊，即係佢都有即係足夠理由係話，即係冇辦法判佢，但係告佢謀殺啦。咁啊，誤殺嘅機會係最大啦。 或者話陪審員係比較係即係相信咯。 係啊，我覺得陪審團係相信，因為佢覺得佢自卑啊，覺得佢矮啊，核實係俾人 真係有難情，好難有人中意佢啦。 同埋又覺得佢真係俾人呃咗好多錢啦，即係佢又好好一短時間已經付出曬佢所有嘅積蓄咁樣。 即係佢擺出嚟，我就係一個本身就係一個 受害人、 受害者咁嘅咁嘅姿態。即係估唔到矮呢個缺點咧喺呢度。 俾感情佢遊輪咗。咁啊，變 咗係救咗佢。 觸發你嘅 講真啦，阿迪 Sir 啊，好多單咧，即係如果佢最後咧有肢解人咧，其實好多咧都係你陪審員已經入咗腦，覺得呢條友係 PK 嚟。 係啊係啊， 真係㗎，佢已經係想判你謀殺㗎啦，唔好話乜嘢，唔好話證唔證據嗰啲先咯，即係已經好想告呢個人謀殺。咁咧，但係咧，我覺得最荒謬就係嗰個保護花園嗰單嘢，即係嗰個女人錢燕河咧捉個阿鐘彩娟啦，個大婆翻嚟咧，又綁佢，又即係逼佢，又寫個寫封假嘅遺囑啊嘛。根本嗰個明明係謀殺嚟，我覺得嗰個都判誤殺啦，仲要判六年啊嗰單。咁呢單咧仲要少一年啊，五年。 冇話冇話， 只不過五年嗰單嘅問題啫。咁你好難你拉埋呢單。 你知唔知嗰單咧嗰個被 有啲判冇罪，我哋都試過啦。 咁啊係， 係啊。 咁你無奈何㗎？ 咁但係五年，你覺得係即係合唔合理嘅一個判刑咧？ 我覺得係啊，但係同埋即係阿錢燕河嗰個咧，佢嗰個屋企人咧，佢走出嚟生佢哋走出嚟請願啊嘛，記唔記得？佢哋就話冇可能判咁輕啊嘛，走出嚟請願噶，就要加刑啊。 咁但係呢單就冇。但係呢一單嗱五年啦嚇，咁其實五年可以聽落真係輕 輕咗啲。 哇！扣埋假期其實。 唔係真係輕咗啲，畢竟有一條生命嚟㗎嘛，係咪先？ 咁好明顯係嗰個陪審團啊，同埋法官都係覺得佢係一個受害人，佢本身都係半個受害人。佢喺衝動之下殺咗呢個人，佢雖然要負責，但係佢個刑期唔使咁長。但係咪真正嘅實況咧？即係我哋咁樣同啲表面嘅資料就會覺得佢係都好似係幾慘喎，又俾人呃錢咁剩。但係係咪咧？ 係點啊？鬼故王係咪好似見你沉思喎度，好有型喎你？ 係啊，因為阿李烈講嘢真 係 好有吸引力。我 話 俾佢吸， 你瞓咗，所以你瞓咗。我見到你瞓咗。 我哋都要檢討下，真係好好地。 咁你覺得五年點咧？係咪太少咧？鬼故王。 五年就不如唔好判啦，判你冇罪嗰個啦，係嘛？ 寧願判你冇罪。 因為判你冇罪，仲有得解釋啊嘛，即係話佢告佢唔入啊，唔夠證據好過啦。你判五年咯，冇 點咧就。 唔係佢講得好好喎，點解咁講咧？你判佢冇罪咧，係陪審團佢唔夠專業判咗佢冇罪。佢判咗佢有罪之後咧，你係一個法官，好有經驗同埋專業嘅。個量刑嗰度咧，五年的而且確係少咗啲。 即係如果哇死者個屋企人大佬點樣頂啊？你五年你就即係搞解決咗呢件事。 係啊，即係對嗰個死者咧變咗。即係交代得唔夠， 我諗佢有衡量過，都係關乎嗰死者本身真係好似欺騙佢嘅錢嚇，即係佢係有即係 錢同埋感情， 係啦，都係佢係有錯咁，所以嗰啲啊，即係有同情嘅成分喺 邊。係咯，量刑嘅時候係會考慮到呢啲 好重嘅即係成分，因為佢又冇即時認罪，又咁樣棄屍法咧，其實係應該幾嚴重。 係啊。 咁所以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咧，就唔好咁介意自己缺點啦，即係無論你係矮仔啊、飛機場啊。太大波啊，咁都好啦。 好難，好難會有啲人會講自己話我因為太大。 有嘅啲人整細佢。 我又冇， 都有嘅。 各樣啦，咁啊最緊要即係接受自己啦嚇，即係唔好咁執著啦嚇。好啦，咁啊多謝曬，喂阿力力， 多謝 你， 多謝 你咁精湛嘅， 唔係好嘢，好嘢， 同埋 真係多人啊， 多謝曬。咁下集再見啦，星期五啊有啲精彩嘅內容咧，就作為最後壓軸嘅案件嘅。 唔好走开啦，拜拜， 拜拜， 多谢晒。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